疲れましたか？ 全然大丈夫です。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都，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球员，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这位球员就是今年参加中华职棒选秀会，被乐天桃园以第二顺位选进的一位球员。没错，就是陈冠宇，他的绰号叫做“劝劝逮就补”。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有一次登上英雄访问的时候，别人问他说会累吗，他就回他说圈圈大丈夫， 疲れましたか， 圈圈大丈夫です。陈冠宇出生于1990年10月29日的台北县，也就是现在的新北市三重区。他的身高178公分，体重80公斤。陈冠宇的棒球起源来自于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在小时候就常常带着小冠宇去球场看球，而且陈冠宇本人也非常喜欢看棒球，就算在台上睡着，被那个应援声或是大的声音吵醒，他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当然，常常跟爸爸一起跑棒球场的陈冠宇，也因为这样子就爱上了棒球。他小时候是给他奶妈带大的，就算在一个没有办法丢棒球的环境，他还是会跟他奶妈一起做出像这样子的棒球。冠宇的奶妈对于陈冠宇的棒球之路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陈冠宇是左投，但是他会当上左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奶妈是左撇子。到了学龄之后，陈冠宇加入了新谷国小少棒队，但是新谷国小少棒队一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经费不足。陈冠宇也转学到了民安国小，延续了自己的棒球生涯。当时的民安国小很有趣哦，陈冠宇在那时候是第三届的少棒队成员，所以他们的球队依赖的都是心血。常常会看到学弟在教学长打球的画面。其实陈冠宇的出名已经算晚了，在国一跟国二的时候，陈冠宇都还不算强。一直到国三，因为他模仿了三毛林英杰的投球姿势，才在各项大赛中出名。在国中毕业之后，陈冠宇跟吴东荣一样，被评选为能够去日本读新工高校的学生。但是陈冠宇在各项评估之后，选择留在台湾继续读书。陈冠宇放弃去日本读书的机会，进入了古堡加商就读。而在古堡加商的期间，陈冠宇展现出他棒球上的天分。他在高一的时候就代表球队参加木棒组的比赛，在高二的时候更是代表台湾参加 IBA 世界青棒锦标赛。就连陈冠宇的高中棒球教练都说陈冠宇是一位非常有天分的球员。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陈冠宇的尾巴就翘起来了。冠宇爸看到这个状况，当然就有点担心，就把陈冠宇叫回来，不给他继续打棒球。好在陈冠宇在教练的开导之下，终于变回我们熟悉的那个陈冠宇了。 对打击不见得有帮助，不容易， 是不容易。 哇，结果一棒，回去了，右外野方向的安打了，三垒跑者回来得分，陈冠宇泪眼朦胧。结果 在 IBA 世界青棒锦标赛中，陈冠宇大放异彩，虽然在初赛14.2局里面被挥出了17支的安打，缴出4.30的防御率，但是同时也送出了12次的三振，甚至被日本媒体评选为陈伟英二世。在大学之后，陈冠宇更厉害了，在有一次甲组春季联赛中，陈冠宇缔造了连续36局初赛都没有失分的记录，包含预赛24局、复赛6局跟冠军赛6局，陈冠宇都没有失分的记录。以5胜0败先发7场的成绩拿下了投手奖的第一名。同时陈冠宇还代表台湾参加了哈联杯的比赛，在哈联杯的比赛上对战古巴队，陈冠宇缴出先发7局被打出7支安打失掉1分的成绩。这么完美的他终于在2011年被横滨少棒队。大家都知道日本职棒最著名的就是他们是维修厂这件事，有30%以上的球员在进到日本职棒之后，都会被改打击姿势或是投球姿势。但是陈冠宇跟横滨队合约很有趣，其中有一条就是在未经选手同意之下，不能够修改球员的投球姿势。从这一条合约，我们就可以知道日本维修厂在台湾是多么的有名了。可惜在横滨队时期的陈冠宇过得并不快乐。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是训练训练训练，让他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自由的时间。而且他也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没有办法跟自己的教练跟队友聊天。甚至在去到日本之后的第二年，陈冠宇就因为韧带受伤的关系而动了 TJ 手术，也因为这样子，横滨把他从可支配选手 放到了玉成选手，他也就背上了三位数的背号。终于在2014年，陈冠宇被横滨队从玉成选手变成了可支配选手，陈冠宇的三位数背号也变成两位数的背号。陈冠宇在这时候也正式登上一军，完成了他的日职生涯初登板。但是他的日职生涯初登板却是他的一场噩梦，先发投不满三局，在 2.1 局里面被打出了两发的全垒打，失掉了四分。 DeNA の15回戦、さあエルドレッドの一発、なんとも華々しい7時台のスタートでしょうか、ホームラン。 在这一场比赛之后，陈冠宇再也没有登场的机会。2014年，陈冠宇就只留下这一场比赛记录。在这一年，陈冠宇也入选成为仁川亚运代表队的其中一员。在仁川亚运上，陈冠宇缴出好表现。在中华队对战韩国队的比赛上，虽然中华队被扣倒，但是其中陈冠宇在上场之后缴出好表现，帮助中华队及时止血。而且在很多场的比赛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吕教练有派陈冠宇上场比赛，而且陈冠宇都缴出好表现。但是仁川亚运陈冠宇的好表现，横滨队并没有看到，还是将陈冠宇放到了战力外宣告当中。在收到战力外宣告之后，陈冠宇参加了很多的测试会，终于在千叶罗德测试会当中，陈冠宇通过了测试。在罗德时期的陈冠宇终于感受到什么是职棒球员，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训练，而且球队会另外开给他们菜单，自己去决定要不要做，并不像在横滨队时期一样睁开眼每天都是训练训练训练。而且在千叶罗德时期的陈冠宇在第一年就被放到开季一军球员名单当中。在这一年，陈冠宇的表现开低走高，虽然在开季的时候陈冠宇的表现不是很理想，但是一直到了6月10号对战中日龙的比赛中，陈冠宇终于先发六局只失掉一分，拿下了他的生涯首胜。 うまく修正して投げてましたね。 甚至到了9月，出赛五场拿下了三胜，缴出防御率只有 1.04 的好表现。在季后赛当中，陈冠宇也被任命担任对战火腿队的先发。在那一场比赛中，陈冠宇缴出五局只失掉一分，可惜无关胜败，没有拿下季后赛生涯的首胜。在这一年，陈冠宇也入选成为12强的其中一员，在对战荷兰队的比赛上被任命担任先发，但是陈冠宇的表现却没有很好，出赛两局就失掉了四分。 这球反方向，在右外野方向的飞球蛮深远的哦，没有接到这球。 总计在12强的比赛上，陈冠宇出赛3.1局失掉了六分。那一届12强中华队的打线很强，但是投手就是。而在接下来三年当中，陈冠宇都是先发后援两头跑，防御率都是维持在大概三字头的表现。在2019年，陈冠宇正式专职中继投手，上来大部分都是负责拆炸弹的工作，出赛44场，缴出防御率 3.63，WHIP 值 1.42 的表现。接着就是陈冠宇声名大噪的12强比赛。在12强的比赛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队终于找到左投的那一个解了。中华队一直以来都有左投缺乏的问题，在这一次的12强比赛上，我们终于找到那一位解答了，就是陈冠宇，负责担任拆炸弹的工作，都能够顺利拆弹成功。而且中华队这一次比赛场地就是在千叶罗德的主场，所以说陈冠宇就坐着那一台车出来了。在2020年，因为疫情的影响下，陈冠宇的出赛场次锐减，出赛19场，拿下了两个中继点，缴出 3.20 的防御率， 1.42 的 WHIP 值的表现。虽然在2020年的季末，罗德队有意继续延揽陈冠宇，但是陈冠宇因为家庭因素的关系选择回到了台湾，就抛下了他要参加中华职棒选秀会的震撼弹。而在选秀会以前，陈冠宇加入了安永仙雾棒球队。在安永仙雾棒球队上，陈冠宇大杀四方，同时他也和乐天桃园签下了自主培训合约。大家这时候就在猜，在选秀会上，乐天桃园是不是就要将陈冠宇选入球队当中？没错，在中华职棒选秀会上，乐天桃园以第一指名的签以及月薪70万元的合约，将陈冠宇选入了球队当中。而在2021年的8月24日，陈冠宇正式完成了他在中华职棒的一军初登板。但是在初登板的比赛上， 林安可一见到他就送给他一份大礼，直接敲了他一发全垒打。但是陈冠宇随即回尾，在这一次的先发当中，五点一局里面失掉了两分，还是缴出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突然间发现陈冠宇的命中带全垒打，两次在两个联盟的生涯初登板先发都被打了全垒打。加油，冠宇！好了，以上就是我对于劝劝来救的是陈冠宇的介绍。有哪里少提到，或是你觉得应该要提提的，也欢迎在留言下方跟我做讨论哦。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我是阿都，我们下次见，拜拜。名侦探阿都第二弹又来啦！为了调查所有人喜欢的中华职棒主题日，请大家帮我填写这份问卷，到时候就来揭晓全台湾人最喜欢的中华职棒主题日。Thank you.